飘忽爱情，我闭上眼睛仔细回想你，想扬起同时眉头却锁紧，是我讲不听谁全都不理，不顾一切就是爱你，只要你一声叹息就能动摇我心，是我讲不听追根究底，这种个性吃亏注定，当我脆弱的时候只要你说我爱你就行。告诉我你的流言流语，我关上耳朵仔细看着你，更确定自己不能没有你，是我讲不听谁全都不理，不顾一切就是只要你一声叹息就能动摇我心，是我讲不听追根究底，这种个性吃亏注定，当我脆弱的时候只要你说我爱你就行，默然面对那些不友善耳语，就当成是祝福的话语，是我讲不听谁全都不理，不顾一切就是爱你，只要你一声叹息就能动摇我心，是我讲不听追根究底，这种个性吃亏注定，当我脆弱的时候只要你说我爱你就行，只要你说我爱你就行。